中国同印度边境关系紧张，见到中国不停晒马，话誓要保护国土完整，不容侵犯国家安全嘅事情咧，本嚟应该好值得我哋关注嘅，偏偏近年咧已经听得太多啲论述啦。刘晓波、李波等等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大学一本书讲下本土主义，又话会影响国土完整。咁微博、微信上面有个小红卫嚟，都话有危机嘅，要和谐，泱泱大国嘅国家安全搞到好似岌岌可危咁样。咁我哋即系到呢啲可能真系同国家安全有关嘅课题，我又觉得好似都相比之下唔系好严重咁啦。系呢啲系咪国安疲劳咧？吓，我就祖国，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细细个嘅时候啊，读书作文一定写过我的志愿嘅，仲记唔记得当年你嘅志愿系乜嘢呢？警察、消防员、教师，想唔想知下而家小朋友嘅我的志愿系乜嘢呢？有媒体就访问咗大陆一班小朋友，想听下佢哋嘅我的志愿系乜？结果系做官啦、继承遗产啦、做地主啦。唉，有感而发。如果当年我哋写呢啲嘅我的志愿，唔知会唔会俾阿 Sir Miss 狂屌呢？我是强哥生还者阿 Win， 欢迎嚟到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我细个写过我的志愿咧， 系 我觉得 O K 噶，系写一个有良心嘅奸商啊， 真定假？ 我唔系中学噶啦，呢个系，即系唔系 中学先写我的志愿嘅咩？ 即系类似咁嘅课题。 你读咩？你读弱智学校？ 唔同时间嘅先生随想俾你写咁样，去到大学，大学老师一样可以叫写我的志愿噶，系咪先 ？O K。 咁我去中学嗰阵时候，我就话我。要做奸商，因为我知道奸商赚到钱，但系咧我有原则嘅。点 解你唔想贪官咧？ 我有原则嘅，我要写一个有良心嘅奸商。 咁你 又唔可以赚到尽？ 咁你同一个我的志愿写一个唔贪嘅贪官，唔咁贪嘅贪 就唔叫贪官啦。 即系唔咁奸， 即系平时贪嘅。咁但系咧，即系有少少原则。我觉得呢样嘢都紧要嘅。即系我哋都系咁讲啦。我哋好难一个叫做咩啊？完美主义。 即系少过五蚊嘅你就唔贪。 唔系我贪，不过咧如果嗰个。是老弱富裕呢我不贪。是啊，我觉得这个原则都即都不是很好，但是都可以遵守一下。 你怎么定义老弱富裕 不要看下我啦，如果他是靓女我就不贪咯。 好啦，不如这样回来今节呢，我们上一节就讲了很多爱国的课题的表现啦，或者大家怎样去评价爱国啦。因为呢就在上星期呢有人 inbox 我们强国生还者呢，就想听一下国内的产品。因为其实讲咗国内产品，我哋之前都讲好多嘅。咁呢个听众咧就想听一下一啲嘅保健品啊，或者药品啊，可能唔知系咪佢想引入一啲药品。 我听得明啊，佢想问你有啲咩男性保健品啊，伟哥啊，嗱 但咁应该用埋 MJ 嚟啦，你用得最多。 我真系唔 识。我未用过嘅，咁但系如果嗰位系女听众嚟咧，我系愿意试嘅。 OK， 我好奇，我认真问嘅， 因为我哋 大陆咁多外国啦，冇理由用啲。我来到嘢噶嘛，伟哥系来到嘢噶嘛，系咪？ 伟哥系 美国噶嘛， 系美国嘅辉瑞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咁大陆人如果要爱国啦，吓又要用伟哥，用咩？应该有噶。 伟哥咧喺大陆咧，佢个名叫做威尔刚， 系咯。 咁咧，佢嗰个产权保护咧，就应该喺两三年前。 我意思系competitor 有。有，因为之前系保护噶嘛， 系 呢个全球保护噶嘛，咁系一直你研发一种药品出嚟咧，咁 suppose 我唔系太 sure 啦，应该系七年十年左右一个保护嘅，即系譬如一种产品假设啊，系好简单嘅一个配方，但因为你研发出嚟嘅，咁呢个即系保护意识就系保护你噶嘛，咁喺佢过咗保护嘅情况下咧。中国广东嘅白云山制药厂就研发咗一种咧叫做金哥 啊，都话 M 啊，都话 Win 劲噶啦， 研发咗一阵，咁啊小弟咧就 食过， 试过，为咗呢个节目， 难食少少，跟住后边话，之后你可唔可以形容多详细？ 难食少少， 大概几多粒啊？ 咪跟住， 快口食定翻现食啊 ？OK， 我 个对象系边个啊？ 可唔可以讲下嘅先？嗱，小弟咧就之前都讲过啦，我记住保健。版有做食品，亦都有做药品嘅销售嘅。咁呢个咧系有参加过啲海南岛博鳌论坛嘅时候咧，就啱啱适逢，应该系上年前年啊，就金哥上市。 前年 佢个金就系金文个金，哥就系戈壁沙漠个哥。系啦，咁如果喺普通话就尖哥，咁其实同维哥。 咁啊，差唔多 的 音系啦。咁啊，据说咧，佢嘅成分咧，即系喺伟哥佢嘅其中一个成分系导致即系呢个勃起障碍嘅时候可以勃起啦，即系扯旗啦。 系 咁，金哥依一个元素咧，即系依类成分咧，系比伟哥少一半。 哦， 原因系咩呢？就要你服用两粒咯。 哦，咁、 okay, 系啦。咁你试完之后， 唔系，你嘅朋友试完之后有咩感觉？ 我个朋友八期试完之后咧，就话冇料到，八期话要食八粒先至可以产生到个作用咯。系啦，即系嗱，讲翻啦，嗱，一节咧，其实系回应翻咧，头先譬如MJ 所讲嘅一啲，譬如伟哥啦，咁其实想讲一啲咧，既然我见到有听众问到，咁我可以顺带讲。我讲大家其实唔知听众听得多唔多大陆嘅药品或者保健品， 我哋分唔到啊，认真噶。我头先喺咪后咧，咪前我先即系同阿 Win 讲，咁嗰啲咩维元汤、养阴丸系咪大陆噶？咁样我 维元汤系香港嘅， 系咯。 如果讲一啲香港，其实香港嘅中成药厂咧系比较少嘅，数可以数得出嘅。包括你头先所讲嘅维元汤啦，包括鱼人参啦，亦都包括念慈庵啦。 喇叭牌正露丸咧？ 喇叭牌正露丸日本嘢噶嘛，系日本嘢噶嘛，应该是叫做大杏制药大巴牌。咁而国内一啲我相信你会听过或者食过嘅一啲药品。譬如或者保健品啦，太太口服液我绝对相信你听过啦。呢个应该系有冇十年前呢， 有一定 有。好似勾咗即系冇咁。 冇啦，应该可能落咗假㗎啦。 哦，即系冇人食㗎啦。 应该冇咗。 咁而家嗰啲太太点算啊？ 咁而家太太应该食其他好嘢啦， 有跳舞咯，变晒大妈啦，系嘛？ 其实除咗太太口服液，一个退咗市，因为佢唔算系药品， 系 国内对药品而家嘅规管系好 越嚟越严格，其实 系啦。咁我依家如果应该太太口服液应该叫做系一个叫保健品、保健食品，其实保健品都会规管嘅，不过冇药品咁严格。如果你话再可能熟悉少少，有冇听过碧生源啊？ 我有出名碧生源， 上市公司 系咯，香港上市。 碧生源系咩咧？咁其实百期好需要用嘅减肥茶，碧生源减肥茶。 我系真系好需要用。其实各位听众见过我都知系好肥。 碧生源嘅减肥 系点样嘅功效嘅咧？我想帮百期问下。 普通茶就系一啲茶茶叶咁样咯，一个茶包。 有效嘅。 咁佢就当其时系边个咩类嘅嗰个陈？咩类啊？做代言嘅碧生源嘅 陈正 类 系咪？我细个食过嘅减肥茶都饮过嘅，系咪轻泻嗰啲啊？即系都系 轻泻啦，令到你有轻泻 啊！系啊， 呢只碧生源最卖得最 hit 嘅时候，应该系2010年至2013年上市，应该2011、2012年左右嘅。当其实系好犀利嘅，只要你行开嘅药房啊，或者一啲嘅卖保健品嘅喺国内嘅商铺咧，你都会见到有陈正类啊！系咪真系叫陈正类啊？ 徐正 雷系徐正雷， 真系俾你误导咗 徐正雷嘅海报咯，好卖到系成行成市。 其实大佬咧，因为佢哋成日都唔系点睇医生噶嘛，咁所以佢哋啲药系咪？我见周围嗰阵时好似即系香港系实有间 safe 喺坐紧啊，大陆好似系实有间药房喺坐紧咁样噶嘛，有啲仲系24小时。 都未至于 safe 咁夸张嘅，但系都多嘅，相比香港系多嘅。 佢啲药系算系即系好盛行噶，咁啲药咪好容易系突围而出啊，上市啊， 其实讲开回应翻啦，虽然今集想讲多啲香港人理解嘅国内药品、保健品啦，但系你讲到一个 topic， 我又想有啲兴趣想讲下，点解大陆药房咁多？因为大陆嘅医院啊，喺过去咁多年都系唔规范，即系你有啲小病入到去，发烧感冒，随时几千蚊出嚟， 即系病率一笔嗰种啦。 所以一般你有病，除非即系就系死，如果唔系你唔去医院，所以宁愿会去药房买药。就算数啦。咁久而久之，即係譬如我同你喺香港可能感冒啊唔舒服啊，求其喺个西医乜乜乜西医 AAA 咁样睇个病$200落楼，攞张医生纸就射波啦，射百期做嗰啲。咁啊但大陆系唔会 咯。所以我咪想就係想知道，咦咁样嘅话大陆应该伤风流感冒就最流行啦。咁佢哋嘅伤风感冒药咪应该好出名囉，好易上市囉。 你讲下伤风感冒药呢，如果系国内卖得比较好嘅咧，就有香港嘅一个叫幸福伤风所，有嘅入咗口，不过唔系卖得好好。而国内有好多幸伤风药嘅， 比较多嘅就一般就会食普通消炎药、抗生素，平几蚊搞得掂啦，好多嘅、哦、抗生素 自己买消炎药食， 自己买嘅啫。 但系咧，我有一次咧，我喺湖南啊，我记得自己、嗯、我病到起冚冚咧，我食完之后咧就发烧。 因为你唔知道你系咪唔系因为你啱食嗰只噶嘛？ 又或者讲咁话，因为其实咧，即系当年大陆好多药咧都系有效嘅，但亦都好多药咧，其实嗰个成分系令人质疑嘅。 系咯，系。 嗯，所以一定要买一啲大药厂。国内如果真系咁多听众啊，听紧佢节目嘅话，翻大陆真系不幸地感冒伤风咧，可以试啲咩药咧？有一只系叫做以前系上海出嘅，叫百扎希百加克，而家俾西安洋心收购咗，都算系外资嘅，啊俾拜耳收购咗，咁、都算系外资入收买咗嘅一间药厂啦。咁同埋如果真系感冒嘅话，可以试下一只国产嘅叫做快克快克。 快黑 系啊，快黑快， 即系即系好快又黑， 系啦，好快又黑，系啦， 好黑又黑， 系啦，嗰个黑，咁佢系克服个黑啫，唔系要，其实都系同一个字，咁但系理解就系好快去克服佢。 cut 咧 ，cut 啊 ，cut 琵琶膏咯，琵琶膏，止痒琵琶膏咯，因为但系国内冇咳药水， 系 你唔会揾到 即系啲西药嘅，即系西药少， 有一只叫木舒坦嘅西药咳药水，系啦，不过就始终国内唔系好兴用西药咯。唔系好兴，所以自求多福咯。希望咁多听众喺翻国内嘅时候，尽量唔好有事。 咪尽量强身健体咯。 系啦，如果你话真系刀伤啊、介损啊，好比较严重咧，其实有一只好出名嘅，睇下我同咪前同 MJ 都有讲过嘅云南白药。 哦，呢个好用。 云南白药嘅成名咧，就系佢嗰啲叫做。 刀伤嗰啲，刀伤嗰啲系啦， 因为云南白药系国家应该暂时嚟讲唯一一只受到呢个嘅国家保护配方， 系 其他嘅所有药品咧个配方都要公开嘅， 系 即系国家话点知你突然间做咗咩药会唔会致死人或者点样，全部都要公开，大家只要一上网就可以睇晒佢所有配方嘅， 系 除咗云南白药。 呢、這个真系好用嘅，呢、這个我哋以前踢波咧，有时即系对啲伤都劲噶嘛。咁喺云南白药都系 O K 嘅，都系啊好用嘅。 头先咧，我哋咧即系节目之前咧都提过一个产品啦，咁其实好犀利嘅，话咧佢十五年啊，即系我又知道十五年个价钱咧升咗40倍。系啦，就喺个东咩东阿阿胶啊。 嗱，如果普通话咧就东阿阿胶，但系如果广东话应该系东阿阿胶，但系一般都系读东阿阿胶， 都系读翻个阿字嘅， 都系读个阿字。 广东话都系读翻阿字嘅。 呢个东阿阿胶咧，其实想讲下咧，喺我2007-08年入行嘅时候咧，佢只不过系卖紧100-零蚊，500 gram。 系 咁，国内500 gram 就系一斤， 都唔平啊。 咁啊，但系去到而家2017年嘅时候咧，佢已经提价提到咧，即系加价啦，加到而家应该差唔多2000几蚊。 啊，唔止啊！我咧之前咧，直情搵到个数字啊， 系 话咧嗱，佢2001年到2016年啦，吓、即系上年啦，15年入边。每公斤啦，用公斤计我哋， 公斤即系1000 gram 咯， 系啦系啦， 500 gram， 由130蚊人民币啦吓， 系 涨到即系咧升到5400蚊， 哦咁啊2700咯，我讲个500 gram 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 即系咩胶嚟噶其实？ 其实东阿阿胶咧，我知啊，因为我冇食过嘅。佢主要系针对女士嘅，所谓就系滋阴同补血，最重要嘅功能就系补血。佢嘅成分咧，其实因为而家佢个市值咧，即系每年嘅销售额啊，应该系全国系做药品或者保健品咧，佢应该药品嚟嘅，算系。 佢系药品嚟嘅， 佢已经系去到180亿一年。 销售额啊， 系啊，销售额其实好夸张，有惊人数字嚟嘅，佢排第二。嘅可能都未必过100亿。 OK， 系啊，咁佢嘅成分系乜嘢咧？应该以我所知系驴仔皮， 系 同埋一啲嘅中成。白旗好似查紧喎，系咪佢嘅成分有驴皮啦？ 有驴皮，冇错。 系，仲有啲乜嘢咧？我想知 道。即系驴仔除咗閪之外，而家多咗一个， 除咗驴仔閪， 多咗一个有功用嘅驴仔，真系要好好用喎、啊，原嚟。 系啊，有人讲过东阿胶嘅销量，头先所讲嘅180亿咧，180亿嘅销量咧，将全中国嘅所有驴仔杀晒，都冇咁多驴皮，所以有人怀疑阿胶里边系冇驴仔皮嘅，有人。 人怀疑啊。 Okay. 而东阿系乜嘢呢？我哋阿胶就系包括大家所讲嘅驴皮啊，或者好多种中成药，而家白旗用茶饮啦。 系， 系你。咁咧，佢系一撇黑色嘅一撇，好似啲福寿膏咁样嘅，类似本身你一盒里面就一撇嘢嘅。 系， 咁咧你就要买咗翻嚟咧，就摆落个缸嗰度熬啊熬啊熬啊熬，大概几个钟头时间，将佢煮稀释，跟住先至食嘅。 系， 如果大家有睇啲宫廷剧咧，可能都会见到嘅，见过诶，圣上我仲我诶臣妾炉皮服煲咗阿胶俾圣上服用啊，咁好多植入广告，唔知定系点样，系啦，但系。历史上面嚟讲咧，个功用系好大嘅。 哦，系啊，头先睇到《甄嬛传》系好似有佢嘅植入。 系啊，经常好多宫廷剧都会话嘅，圣上炉皮煲熬咗呢个阿胶啦，俾你啦。咁东阿系乜嘢咧？东阿系山东一个地方一个县嘅地方名嚟嘅。 系。 咁而呢个县咧，而家已经发展到好出名 嘅， 因为 专门出产啲胶嘅。 佢个县个名就叫东阿县啊。 发达咗嘛？ 发达噶啦，你谂下，而家年产值百几亿，接近200亿，咁佢净系纳税都唔少噶啦。不过应该几年前俾华阳收购咗啦，东阿阿胶俾华阳收购咗啦。 咁咧，呢个东阿阿胶咧个成分咧，主要咧都系芦笋皮， 系 咁咧都有啲副料嘅所谓。咁啲副料咧就主要用啲冰糖啊、黄酒啊、嗰啲豆油啊嗰啲去整嘅咁样。咁咧同埋咧呢个芦呢、這个佢同埋呢个芦仔皮咧，就因为呢个东阿阿胶咁好卖啊嘛。咁、咧所以咧其实咧佢嗰个芦仔皮嗰个价格啊都不停喺度上涨。咁、咧所以各位听众嘅兴趣咧，咪去炒下啲芦笋皮。 如果知名有呢个效果就好啦。 买啲芦仔翻嚟养啊！做咩时候我喺度煲胶啊？近嚟煲咩煲胶啊？ 其实除咗东阿之外咧，仲有一啲品牌咧，我相信香港嘅听众应该听过。 我好多未听过，连东阿 都未听过。譬如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呢、這个睇过一个节目，就系之前林志颖做过嘅，两年前到啦。 爸爸去哪儿？ 系啊。 咁爸爸去哪儿？当年第一集第一季嘅时候咧，就系、是、山竹感冒年，早感冒年。 哦，系咯，感冒药咯， 感冒灵系啦，感冒灵，佢嗰啲感冒灵咧就其实叫做感冒火粒啊，咁系类似一啲粉粒状，咁啊倒落喺水度冲 茶 咯，冲嚟饮嘅3999感冒灵，咁呢只都系应该都算系几出名嘅， 系咯，感冒药咯呢啲。 不过而家讲呢只39感冒灵咧，亦都系俾华润收购咗啦，即系比较大嘅咧，而家 都俾 趋势都俾华润或者主要都系华润去收购咯，有一只白旗咧。应该之前咧出差国内，可能成日都有卖嘅一只药，咁咧叫做紫竹药业出嘅，咁佢有一只叫做产品好出名嘅，国内系非常出名嘅，叫做于田啊，个玉咧好似系黄玉文嘅玉啊，玉婷啊。咁主要嘅功能系乜嘢咧？就系啲女士即系性行为完之后咧，咁跟住要 落仔， 系啦，即系唔系落仔啦，即系要紧急避孕。 咁关我咩事啊？ 事后避孕啊，明啊？ 佢个普通话就叫做于田。咁我记得个于咧就系好似黄毓民个毓字嚟嘅， 毓字系嗰个 系啦，毓 婷。即系我都系听你听翻下边你讲 啦，白旗叔啦，于田。 你咁样讲，我突然间讲停住，我突然间醒起有个紫柯药啊，先系田丰啊。 系咩？ 谢霆锋啊！ 哦，依个我就冇听过。 我听过一个好呢、這个可能佢本身唔 系 好出名， 系咪杂牌嚟嘅咧？ 但佢有电视广告嘅，谢霆锋咁样系谢。 咁所以唔系杂牌咯，电视 杂牌就唔需要打电视广告噶啦。喺国内嘅呢个行头里面，不过咧国内其实仲有好多嘅产品咧，但系好定唔好就真系见仁见智。 去到差唔多尾声啦，阿 Vinny 对国内产品比较熟。嗱，我哋咧见到好多内地嘅人咧喺香港就买啲药咧翻大陆嗰度俾啲内地亲戚朋友嘅，嗱，延期真系要你介买一种药喺度买一种药，系翻嚟俾香港嘅朋友，你会买边一种？推介边一种咧？ 我都系会推介阿胶噶啦， 或者云南白药都 系、OK ，或者云南白药。诶、可以有讲下，有一只云南白药嘅高贴啊，咁啊，又系突然间升得好犀利。初初我买咗10几蚊五块，嗰啲唔知叫做苦骨乜乜高贴咁样，唔记得咗啦。 咩用途噶？系咪 又系啲诶 萨隆巴斯嗰啲镇痛贴嗰啲咁样啊？ 酸痛咯，主要系酸痛啦，类似萨隆巴斯咯。咁啊，而家好似去到30几蚊人民币五块，云南白药，其实云南白药。 啲产品系几好 嘅。系啊，阿 Vin 嗰只系好用嘅。 系啊， 系啊，即系佢嗰只，即系我讲紧嗰只高贴嗰只。 唔系于田咩？ 高贴 嗰只都好用。即系咪嗰次嗰足中直人喺度嗰个腰酸背痛，然后就哦好舒服。 如果系可以下次出差买一 pair 翻嚟俾你试下咯，又 系咯，各位听众嘅兴趣可以 PM 我哋咯， 或者我哋下次唔好卖。 系咯，我哋又可以卖啲啊。 我哋卖高贴。 嚟到尾声啊，讲多少少听俾啲听众听下云南白药咧，因为讲到几多云南白药。云南白药而家其中一个产品卖得好。好犀利嘅，大家可能冇谂过，系云南白药嘅牙膏。云南白药出过牙膏，如果大家有兴趣嘅 ，inbox 问我哋，或者可以上网话云南白药嘅牙膏应该系又系突破咗百亿噶啦。Okay. 其实一只普通嘅牙膏，但系卖紧四五十蚊嘅。有兴趣就 inbox 我哋啦。咁啊，今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见。